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啊！今日本来咧就谂住讲人工智能嘅，咁但系咧就要补充翻些少上个礼拜讲嘅基本收入啦。咁样咧就系、是，即系我唔系从左翼嘅角度睇，我系从嗰个咧叫做失业，即系解决失业问题。咁但系其实你分析落去咧，都系同左翼嘅分析系即系不可分割嘅吓。好啦，咁但系即系翻到去一个所谓工资劳动嗰个问题啦。点解我哋而家人类咧，即系九成以上嘅人类都系要靠工资劳动咧？咁样，咁你话当然啦，你系右派嘅人就完全唔觉得系咩问题嘅，觉得呢个系人类文明演化嘅一个好自然嘅趋势咁样。但系喺我哋即系比较左倾嘅人嘅观点咧，就梗系唔系一个自然趋势啦。呢个系一个好明显系有意识地，即系你亦都可以话有佢嘅即系历史演化嘅内在逻辑，系有佢嘅所谓自然其然嘅一部分。但系亦都有咧系好刻意地人为地嘅部分，就系、是、呢个即系资本主义嘅崛起嗰个问题啦。吓、就系话点解有啲人咧系掌握咗社会上面嘅絕大部分嘅生產嘅資源，就係、是、呢個問題嘛，啊嘛咁就係話，如果佢哋唔投資咧，我哋咧就冇飯開啦，因為佢唔投資嚇、啊，我哋就唔會請人，佢唔請人，我哋就冇工資，冇工資，我哋就冇飯開啦咁。其實呢一個咁嘅情況，呢、這個邏輯咧係好晚近，好晚近噶嘛。系嘛？但系右派就唔理嘅，右派又觉得呢啲天经地义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左派就唔同意嘅，系嘛？好啦，咁样咧，但系我而家讲咧就系话，讲到头先嗰个机器咧，其实你话左派对呢个机器嗰个睇法咧，我哋从来都欢迎嘅。其实即系我喺资本啲冲动都唔止一次讲过啦。我话其实人类文明嘅进步咧，好大程度上咧就系人类你话懒惰也好咩都好啦。其实我哋尽量咧系揾啲方法咧嚟去减低我哋各种嘅劳动，但系咩劳动呢？吓、啊，就系唔系同兴趣有关嘅劳动，而系为咗维生有关嘅劳动。特别系咩啊？一就系、是、粗重，二就系、是、重复嘅黑板嘅枯燥嘅，三就系、是、厌恶性嘅，例如倒夜香啊嗰啲咁嘅嘢啊。四就系、是、危险嘅，系、嘛？呢四类嘅劳动咧，个个人都唔想做嘅。咁、如果我哋能够发明一啲方法，特别系啲机器嚟去取代咗人力，个个人都会赞拍烂手掌噶。系唔会有人反对噶？咁你话会唔会引致失业咧？其实梗系唔会。头先我都用过好多例子啦。咁啊，只会人咧一就一系咧加大咗你嘅享受，二咧你可以唔追求太多物质享受，而反而咧就争取更多嘅咩啊闲暇，系嘛？我即系唔使做咁多功夫，我咪多啲陪屋企人咯，我咪多啲去呢个享受下呢个咁样嘅大自然咯，系嘛？咁啊，甚至我可以吟诗作对咯。系嘛，画下画啊，练下书法咁样，咁呢个个 leisure 啊嘛，闲下啊嘛，系嘛，咁所以其实马克思当然咧，佢亦都觉得呢样嘢系人类未来嘅必然嘅发展嚟嘅。佢话随住我哋嘅科学科技不断进步，其实咧机器取代人力咧，呢个系一个必然嘅方向。咁佢话到头来咧，当然我哋嗰个社会富裕到某一个程度咧，咁就真系咧各个人咧，嗱佢一个名句又好出名嘅，啊，即系话可以话系佢个嗰个理想咧，佢话。我哋咧应该去到个境地咧，系每一个人可以选择佢自己中意做嘅嘢，例如上昼就打猎啦，下昼就钓鱼啦，然后傍晚咧就去牧羊，然后食完晚饭咧仲要进行哲学辩论添，而唔需要嗱，你跟住呢句说话紧要，而唔需要咧系真系成为一个猎人或者一个渔夫或者一个牧羊人或者系一个哲学家。系嘛？嗱，呢一个咧，其实马克思所描绘嘅一个，你可以话系乌托邦啦，好明显乌托邦。但系其实，正如阿周星驰喺呢个功夫入面，少林足球，对唔住，少林足球入面讲，如果冇咗理想，咁啊点啊？ 人同咸鱼有咩分别咧？ 系啦，咁人同咸鱼有咩分别咧？咁大家觉得呢个理想系咪一个完全子虚乌有嘅理想咧？其实唔系噶嘛，我哋发明咁多科技为咗乜嘢啊？就为咗朝住呢个方向啫嘛。系咪啊？咁呢个大家都明白噶，但喺而家呢个历史阶段咧，就出现咗呢个问题啦。哇！咩机械人化嘅生产啊，就会产生大量失业啦，就产生头先我所讲各种嘅冇晒生计啊、冇晒尊严啊，同埋呢个消费不足啊呢啲咁嘅荒谬嘅嘢啦。 嗯， 系嘛？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由自动化所引发嘅反思啦。 嗯， 但系当然呢个自动化咧，嗱今日就慢慢转入主题啦。转入主题咧就系话，其实。而 以往咧呢、這個機械化咧，主要就係取代人力啊。但係呢個人力咧，主要就係體力嘅勞動，係嘛？即、就、係、是、physical labor。咁啊，即係頭先講嘅藍領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咗啦，其實我哋而家所講嘅咧， 已經白領， 已經係白領。咁、那、嗰個就叫咩啊？已經係去到努力勞動咯，係嘛？即係大腦嗰個腦啊，係嘛？就唔係體力勞動。咁、呢個取代我哋嘅努力勞動咧，當然有啲人又會咁講啦，好早期都係咁講，即係正如電腦發展，哇！咁你啲人咪越嚟越唔用腦，咁、你啲人咪會越嚟越蠢，越嚟越懶，越嚟越蠢喎。咁嗱，咁我大家話俾大家聽啦，你我問下你啊， 嚇、 你。比起你阿爸阿妈嗰代，唔好讲话比起你阿爷阿阿嫲嗰代，你用电脑都唔知多咗几多倍啦。阿爷阿嫲根本冇电脑添啦，系嘛？咁、但系啊，你系咪蠢过你阿爷阿嫲咧？ 我觉得可能系，系咪会嘅？ 嗱，某一程度上啦，即系睇下咩角度啦。但系我相信咧，即系听紧呢个节目或者睇紧呢个节目嘅咧，大部分都唔会同意嘅。佢只不过冇错、就讲一样嘢啊嘛。譬如以前，譬如心算， 系 好简单啦。譬如我哋以前用算盘嘅，有啲人打算盘好叻嘅，有啲人拉嗰啲叫做计算尺嘅，其实佢都系机器嚟噶。咁、但系你话啦，而家我哋仲有冇人识打算盘咧？基本上差唔多冇啦。仲、有冇人识得用 slide rule 啊？计算尺啊，都冇啦。其实我入大学嗰阵时咧，其实计算尺咧就啱啱系交替嘅。嗰阵时我都买咗把计算尺嘅，系1975年啊吓，记住1975年。但系发觉冇点用。因為嗰陣時已經有嗰個叫德州儀器啊，記唔記得 ？Texas Instrument 啊，即係唔係嗰陣時嗰啲咁嘅 handheld calculator 咧，大部分都係 Texas Instrument 嘅。啊，不過即係嗰陣時你好細個啦，讀緊小學啦，你嗰陣時已經係第啲牌子啦 ，Casio 啊咁啊，多數你用 Casio 啦，係嘛？咁但係我嗰陣時咧就最主要就叫 Texas Instrument 嗰啲 scientific calculator 有 sin 啊、cosine 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啊，咁發覺嗰個 slide rule 咧其實係白買嘅。收尾都唔见埋啦，都冇咗啦个 slide rule。咁你於是我问你啦，你而家又唔识打算盘，又唔识 slide rule， 你系咪蠢咗咧？ 我觉得才哥你一代咧，可能系聪明嘅。我真系好怀疑，我哋呢代咧会唔会蠢咗？即系因为我真系有啲怀疑，我真系觉得以前啲人好聪明 咯。我唔觉得呢个即系识用 slide rule 就表示你。 我嘅意思，佢唔系识用呢啲工具。我觉得以前嘅人咧系聪明嘅，即系佢好多大思想家咧都系以前噶嘛。你发觉即系我咁讲都系啦。 咁啊两睇啦，呢个系啦，呢个唔紧要啦。即系你讲到话，即系以前个族心时代 系 嘛？ 我就 觉 得以前啲人好有智慧嘅， 即系孔子啊、孟子啊、柏拉图。哇！即系苏格拉底啊嗰啲咁， 系咯。同埋我觉得我哋上一代真系好聪明嘅，个个都系。 嗱，咁其实咧，我就唔同意嘅，因为我就都好多机会接触啲年轻人嘅。咁啊 ，Jeffy， 你对我嚟讲都系年轻人啦。 OK， 我觉得啲年轻人根本只会系聪明过以前， 系啊， 点会蠢得过以前嘅啫？ 嗯， 系嘛？咁我哋正正就系用机器，其实同头先嗰一样啫嘛。我哋就系最好嘅避咗。操重嘅，嗱讲真啦，努力劳动都有啲系操重嘅，大佬我要你四位数乘四位数，系嘛？哇，净系真系唔好话心算啦，就算你俾你写出嚟啊，都辛苦到咩咁啊？哇，我要俾一个五位数叫你开平方，咁你都死啦，系嘛？就算我俾你查呢个嗰啲咩对数表啊，嗰啲咁嘅 logarithm 啊 log 吓，都死啦，系嘛？而家使乜啫？我一揿就系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应该嘅，我唔会觉得人会因此而蠢咗嘅。讲真，系嘛？咁人嘅努力会用咗喺第二方面噶嘛？我哋有第啲創意噶嘛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即係呢個係努力勞動咧，我就唔係話好擔心會令到啲人蠢，但係開始有啲人就擔心啦。第一又係失業，頭先講過啦，唔再分析啦，失業嗰個角度，我又慢慢去到角度就真係講 AI 角度啦，即係啲人對 AI 嘅恐懼啊，就係話哇，嗱有兩個恐懼嘅，其實呢度就係翻到咧，我以前都喺度講過噶啦。其實如果今日咧，我個老友記阿 Pegasus 嚟到咧，即係本來佢話嚟嘅，但係點知即係唔好彩咧，佢個仔仔咧大概兩歲零啊，咁就有少少肺炎啊，好似話，琴晚入咗醫院咧，係但係今日出咗院啦，已經咁樣，咁所以咧就佢話要湊仔嚟唔到，咁我梗係第一時間話，你梗係唔緊要啊呢樣。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佢嚟咧，就會同我困啊，困咩咧？就係強 AI 弱 AI 嗰個問題啊。記唔記得我哋喺呢度都傾過唔止一次噶啦。咁嗱，其實你對 AI 嘅恐懼咧，係分咗兩個層次嘅，一個就強 AI， 一個弱 AI。強 AI 咧，其實就係我哋一般人，特別係好多嘅科幻電影入面嘅情節，即係或者所擔心嘅嘢，就話 AI 會變得聰明，聰明咧就會同人類作對，甚至加害人類，係嘛？咁咧，但係我話點解佢叫做強 AI 咧？就係話其實你話同人類作對或者加害人類啊，點點都好咧，其實你係假設佢係有一個 意向性嘅， 嗯，有個自主意識， 冇錯啦，有個自主意識啦，冇錯，我哋叫做 intentionality，嗯，即係有 intention， 即係有意向啦，或者我哋有目的性嘅嗰個行為係 purposiveness， 即係 purpose 就係目的啊嘛，咁啊 purposiveness 咧，其實即係有目的性嘅。咁但係其實我哋一般設計電腦咧，我哋只不過係為一個獨特嘅因為任務而去設計㗎嘛，有個目的㗎嘛，就去計算呢樣嘢，去分析呢樣嘢咁樣嘛。同我哋人呢係有一個即係唔係話某一個具體特定嘅目的嘅，而係我哋有自己嘅意向嘅。譬如話喔，你就鍾意水仙花，我就鍾意玫瑰花。咁我就鍾意咖啡，你就鍾意奶茶。喂，呢樣嘢除非你 program 落個電腦度啫，咁你 program 落去亦都冇乜所謂啊，係咪，但係你唔 program 個電腦唔會自己無端端鍾意咖啡，唔鍾意奶茶㗎嘛，係咪，但係人就會㗎嘛。咁呢個呢，所以我就係話，如果你假設咗佢如果電腦係鍾意咖啡唔鍾意奶茶，呢個就叫強 AI 啦。即係嗰個電腦原來有自主意識嘅。咁但係呢其實有另一個層次嘅，就係弱 AI， 雖然呢就是 Pegasus 啦，佢就成日都鬧我嘅，即係佢唔同意嘅。弱 AI 呢其實咩意思呢，就係話因為電腦呢而家已經滲透到我哋嘅生活嘅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層次，我哋冇即係對佢太依賴啦。咁呢個依賴嘅程度去到某個地步呢，如果個電腦一兩樣嘢啦，一就瓜咗， 係 down 咗， 係 二就失常。咁當然呢有啲啦可能佢自己失常啦，但有啲呢就係俾人惡意攻擊。最近嘅乜嘢， 最近嗰啲 Window 嗰啲個咩， 係嗰個叫咩呀，嗰，那個軟件叫咩呀， 唔知咩 spy 嗰個叫做我想喊呀， 係喎係喎 ,wanna cry。 wanna cry 呀， 係冇錯。 係咪呢個就係我想喊呀，即係講真你俾佢打中咗你就真係想喊啦，唔使講啦，係咪。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呢弱 AI 嘅意思就係話，其實我哋唔需要假設呢你嗰個電腦呀，啊，或者個網絡呢係有意識嘅。但係因為佢已經複雜咁地步，我哋依賴得咁緊要，如果佢有乜冬瓜豆腐呢，其實我哋係瓜得㗎啦。咁即係我哋叫瓜得緊呢。 咁我都贊 成。咁呢個就叫弱 AI 啦。 係啊。 其實某一程度上呢，我舉個簡單嘅例子啫，其實咪就等於大停電囉。你諗下係咪啊，以前講真唔係好耐咗喎，講真譬如你話200年前咁樣算啦，譬如1817年咁樣。1817年冇所謂大停電呢樣嘢㗎。係咪，根本嗰時都未電氣化。咁就算你話大停電，我哋個人類個文明即係當佢凹痕啦。冇 嘢點 冇嘢啦，係咪 ,1817年。但你諗下，如果而家2017年 ,200 年後，嘩，我哋乜嘢都靠電嘅，係咪，當然亦都包括埋電腦啦，係咪，咁你話如果突然間大停電，唔係話幾分鐘喎，而係話半日喎，而係三日，譬如三日大停電搶收唔到嘅，喂你成個社會係咪呀， 癱瘓喎，癱瘓喎。 好啦，咁我哋個供電網絡係唔係有自主意識呢， 冇嘅。 梗係冇啦，但你都瓜得喎。 梗係啦。 呢個就係弱 AI 命題。 梗係啦，係。咁你贊唔贊成呢， 唔係我贊成嘅，我贊成嘅。 p e g a s u s 就唔贊成。 唔係佢唔係唔贊成。佢意思呢即係話呢，其實去某一地步呢，即係佢唔喺度即係罪水啦，缺席審判啦。佢喺度呢佢就可以辯護自己下。咁我而家唔理啦，我梗係屈佢㗎啦。其實我嘅理解呢 p e g a s u s 成日我拗呢，佢覺得呢其實弱強 AI 同弱 AI 個分別呢本身係唔成立嘅。佢覺得你唔需要分。我可能咁，佢覺得結果都係一樣。咁我又真係 哦，咁不過純粹講個結果的確係 一樣嘅， 一樣嘅係 咪，即係你依賴到地步， 人類都會出現一個好大 嘅，係啊，你成個譬如互聯網瓜咗，同埋個互聯網殺死我哋，其實冇分別喎，因為佢瓜咗就等於殺死我哋，係咪，可能呢個就係 Pegasus 嗰個論據，即係個論點啊，你同唔同意啊， 咁我同意，係 係啊，咁即係你就唔需要， 因為我真係覺得而家人類你停電又好咩又好，你嗰啲供應嗰啲網絡冇 都瓜得緊呢㗎，真係 冇錯。